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 哎，今天是杰克糖自己上直播的第一天，所以呢，直播间虽然只有我一个人，我却并不觉得孤单，因为我知道收音机前有你，还有在听听聊天室当中也有很多朋友进来了啊，比如说刚才看到了像绿野仙踪啊，还有等等，现在我这边这个正在加载当中，所以大家的名字现在暂时消失，但我刚才确实看到了你们的名字一闪而过，还有包括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上找到一块杰克糖，可以查收今天的口味清单。口味清单是什么意思啊？因为今天是第一天的自己的直播，也是一个就是我们的日常点歌节目，只不过呢跟我们以前脑海当中想象的点歌不一样，比如说我要把哪首哪首歌送给谁谁谁，或者我今天想听一首什么样的歌。我们今天呢有点是类似于啊，当然不光是今天了，我们的音乐加块糖是用这种大家都去过，比如说像那种饭馆啊，或者是酒吧呀，会有那种特别好看的鸡尾酒单，那个名字都起得特别的好听，比如说什么什么火烧云啊，阳春白雪啊等等，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你可能会有无限的遐想的空间，会想这样的一款菜是什么呢？结果发现火烧云呢就是西红柿拌那个什么糖拌西红柿，这是我之前听过的一个小小的笑话。但是在我们的音乐加块糖呢，我觉得料是很足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口味清单当中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发布的有泥土味，有松柏味，苹果味，还有红酒心巧克力味，还有草莓优格，就是草莓酸奶的味道，还有奇异果味、口香糖味等等等等。大家如果想看完整的清单呢，可以在微博一块杰克糖当中找到我，一会儿呢我也会把这个清单发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如果他能用的话。那在此之前呢，大家可以先关注微博一块杰克糖，在里边留言起来告诉我你想选择的是哪一颗。那因为今天我9点钟的时候就已经发布了我们的口味清单，所以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里边留言了。比如说有人就说我想要这个奇异果味的，因为在新年的假期老公就送了我一大箱的奇异果。我觉得这个思路还是挺不错的。然后还有朋友，但当然了，奇异果味代表的是什么歌，你一会儿才会见分晓。这也就是我们音乐加块糖的所谓特别之处，它有点像是看单点歌，看糖点歌，看看是哪一款口味的糖对应的是什么歌曲。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松柏味的。 推开世界的门，你是站在门外怕迟到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吻过你的眼睛，这无畏的青春。就是我自负的担忧。 在门外最孤单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如果你的时候时间多残忍，左手的你啊，右手的你啊，只记得我一生，世界本该是你真实的模样。左眼的悲伤，右眼的倔强，看起来都一样，原来你就是我走失的地方。 推开世界的门，来自杨乃文。哎，居然还押韵了。刚才有人说，小猛虎说，居然是第一次听杨乃文的歌，真的吗？不是吧？那你之前有没有听到过这个啊？火星电台的版本《推开世界的门》这首歌，真的是有一种，为什么说是松柏味呢？就是脑海中大家对，一定要发挥你的通感想象力，去想象为什么这样的味道搭配的是这样的歌，为什么这个对选择的这个味道出现的是这样的歌来进行调配呢？因为感觉这个脑海中我的出现的画面是啊，推开这个门，虽然有这种冬天的寒风凛冽，但是呢，这种松柏的坚韧和它那个松针的松香也会扑面而来，这是这首歌带给我的感觉。当然，每个人的感觉可能会不一样。啊，看到了很多朋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比如说草球也争春，还有泪落心田，还有一个胖子，还有 Ben 啊，还有情未了，还有气等等等等，看到了很多朋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啊、听听的 FM 的聊天互动啊、我刚刚已经把我们今天的口味清单发到了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皇冠上面写的主播，然后下面就发了一个我们今天的口味清单，大家如果点开大图的话就可以看到今天的口味清单都有哪些，你想选择什么样的歌。当然如果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7.4， 也欢迎你下载听听 FM 进入我们的听听聊天室来和我一起互动。下一首歌是什么味道的呢？我看看有没有人点这个味道哈，我看一下，下一首歌是苹果味的，有人想选苹果味吗？为什么选苹果呢？因为苹果，就我听一个朋友说的，苹果在所有的水果当中是非常普通的一个，然后我就替苹果不服了，它怎么就普通了呢？据说还事出有因，有这种渊源啊，就是可能小朋友在这个看图识字，或者说在学习认知这个世界的时候，苹果它就是水果的一个代表。哎，这么一听好像还挺有道理的。那么这么普通的一颗水果又会蕴含什么样的不普通的滋味呢？听前奏可能有人就知道是什么歌，这个前奏还是很经典的，如果已经知道的朋友可以在下方留言，不知道的话呢也可以跟随这样悠扬的吉他声去感受一下。普通朋友 等待， 我随时随地在等待，做你感情上的依赖，我没有任何的疑问，这是爱。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多无奈。我愿意改变，重新再来一遍，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感情已那么深，叫我怎么能放手。但你说 好像有的时候表白失败是一种痛不欲生，有的表白失败呢是再接再来，有的呢可能是一种就是像刚才我们听到的普通朋友，好像就觉得他好像没有那么的伤心，是吧？没有，其实呢可能每一种事件所导致的情绪一定不会完全一样。这种洒脱的这种感觉，或者说啊，我不要跟你做普通朋友，好像听上去这种撒娇也挺可爱的。已经看到很多的朋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我看看点个名吧，比如说谁问流年听千里，还有用户1802，用户1802，要不然改个名字，你看既然你都羡慕小猛虎的名字是不是，还有小猛虎、小闪、 Berry、 阿俊、我家猫猫叫汪汪，哎呀这个是熟悉的名字啊，很多熟悉的名字和很多看上去是新朋友或者是改了名的。因为有人说好久不见杰克堂，那我想可能在很久很久之前我们就曾经谋过一面， Mr. 梁看到你了。还有咖啡也是咖，好想念杰克堂的声音呐、啊、那就证明这些应该都是老朋友了，只不过换了一个新身份，是因为新年有要有新气象吗？ 那因为加罐糖在2022年也有一个新气象。原来如果是老朋友的话呢，可能也听过音乐加罐糖，只不过那个时候呢，我们还没有这个点歌环节。那今天我们从2022年的1月3号，对，因为从今天开始才是点歌的正式的教学环节，就是要告诉大家不同的这个歌曲代表的这种口味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大家并不知道自己点的那首歌，点的那颗糖果是调配了什么样的音乐，只有到节目当中来才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是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当然也欢迎不同意见啊，我不是一个专断的人。那接下来的歌，刚才有人谁说我在等红酒心巧克力来着，是我一会儿找到你哈。下面这首歌我认为应该算是酒心巧克力都不够，必须得是红酒心巧克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的声音真的是很醇厚。哎，听这个前奏，你能想象得到是谁的歌吗？跳跃的钢琴音符，接下来要出场的声音却和他有着一点点反差。红酒心巧克力的歌。 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找不到他的行踪，只看到那树摇风。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看不到他的行踪，只听得那南屏钟。南屏晚钟相思梦，它催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什么用？我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找不到它的行踪，只看到那树摇风。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看不到它的行踪，只听得那南屏钟。我相思梦，它催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什么用？我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催呀催醒我相思梦，它

音乐加块糖依然继续，我是杰克糖。生活不止五味，当然还要有音乐来调配。所以呢，今天我们依然是准备了啊，当然我用依然这个词好像这个节目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似的，但其实今天是第一次教学啊，这是一个就是教学节目，就是让大家来知道怎么来用这种歌单来进行点歌呢。嗯，跟我们平时的点歌不太一样，就是大家一般有时候就是说啊，我要点谁谁谁的歌哪一首，但是今天呢，你们不知道你们点的是什么歌，你只能选择你想要的那颗糖果的味道，来发挥你的通感想象力去选出最符合你今天心情的那一颗。当然了，你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赠送啊，就是我要把这个味道的歌曲送给谁谁谁，并且留下这个感言。其实刚才我看到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听听聊天室当中留下了你的痕迹，而且其实很多人在说，就是那首《南屏晚钟》，刚刚上半段我们听到的那一首，这个歌是一首老歌，蔡琴的声音也是很醇厚，但是呢又有这种爵士的味道加进来，所以呢又会有当代的感觉，于是呢红酒心巧克力就觉得很相配了。下半段我们依然有五个味道要给大家送出。特别要说明的是还有一颗 X 口味的糖果。那所谓 X 口味呢，就是可能因为其实大家听的时候会发现我们的歌大部分是华语流行歌曲，嗯，而且是一些很经典的那种但是 X 口味呢就可能是和你的听觉习惯上稍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或者说不太常听，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感官，所以也可以打开另一个世界，用这样的方式来把音乐和自己连接起来。那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味道是什么？选择这个口味的朋友可以举手发言了。接下来就是奇异果味的啊，刚才上半段的时候就已经有人选了奇异果味。这个奇异果味的原因呢，是因为她新年的时候收到了老公给她准备的一箱奇异果，这得吃到什么时候呀？而之所以选择接下来这首歌是奇异果味的，其实主要是因为奇异果这三个字组合在一起让人觉得很奇妙。比如说，你能想象你遇到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吗？ 看烟火，下一秒你在上海跟猫一朵，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上一秒我在柏林落大雨，下一秒你在蒙古天气晴，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到处是假真情， 灵魂莫测捕风捉影，有几个陪我等雨停， 你的真心情， 天高海阔我的原名谁倾听， 岁月为我打冷江沙，而你被留下时差，啦啦啦啦，我亲爱的你呀， 岁月带我金玉交加，而你被腐化，我的心绪纷乱复杂，你却能解码，啦啦啦啦，我亲爱的你呀。先奔跑，下一秒你在路口看手无表，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上一秒我在为某事烦恼，下一秒你在人群中嬉笑，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到处是聪明， 随波逐流翻山越岭，有几个陪我数星星， 冷的傻兮兮， 深藏不露一颗真心谁懂你， 岁月为我打浪淘沙，而你被留下，我的世界流转变化，你却没时差，啦啦啦啦，我亲爱的你呀， 岁月带我金玉交加，而你被腐化，心事纷乱复杂，你却能解码，啦啦啦啦， 潇洒，风尘仆仆，而你是我治愈的方法。啦啦啦啦，我亲爱的你呀、啊，我们并非单枪匹马，世界那么大，风尘仆仆，我会化作天边的晚霞。啦啦啦啦，我与你同在呀、啊，啦啦啦啦，我与你同在。 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要什么糖？北京时间11:37，我依然与你们同在，我亲爱的你们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的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刚刚有人说，看看是谁啊？说那个啊，兰帕德说有点小感冒，有葡萄糖吗？我觉得说实话，我以前听过一个秘方，就是如果你要感冒了或者是感冒边缘，你可以吃5个奇异果，然后就是再泡脚，泡到浑身冒汗那种，然后就可以把那个感冒抵御回去。有一次我真的试了一下，至少对我来说是管用的。你也可以试试这个小偏方，然后告诉我们效果怎么样。这就是什么生拉硬拽，牵强附会，非得让你用食用这个奇异果口味的歌。刚有人说奇异果呀是硬的时候也能吃，猕猴桃硬的时候不能吃，我是这么分的，这是小多多的区分方式。原来奇异果和猕猴桃不是一种东西啊，天哪，我今天才知道。我只是因为觉得奇异果这三个字特别符合这首歌，有一点点奇异和灵动的感觉。嗯，阿四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他写的词啊曲啊什么的往往都比较能够，至少能打动我，不知道能不能打动你。刚才也有朋友说很喜欢阿四的声音，喜欢阿四的歌啊、当然还有刚才忘了点红心啊，忘了点红心，我以为你要点这个红酒心的巧克力味道，刚才已经过去了。当然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依然是就是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然后在里面收听回放，或者此时此刻的你如果这个手腾得出来的话，也可以下载一个听听 FM 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聊天互动啊。下面一首歌我觉得它是口香糖味的。为什么是口香糖呢？有人点口香糖吗？好像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听众群当中有人点了口香糖，一会儿我去看一下它的理由是什么。我刚才一扫而过，口香糖有一种吊儿郎当然后自在自己享受在自己的世界当中的那种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口香糖给我这种感觉，不知道口香糖对你来说是什么感觉，更不知道这首歌对你来说是不是也像一颗口香糖呢？来听下面一首歌。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胡雪大人的语气迎着你，庆幸自己没跑太久，还活在弹丸之地，纯粹的以为世界等同于你。Bye. 你是我是你的，我会懂得舍得记得，我会懂得舍得记得，你是我是你的，我会懂得舍得记得，我会懂得舍得记得，你是我是你的，我会懂得舍得记得。 我的名字是杰克唐，这是来自焦麦琪的《我的名字》，我把它定位是口香糖味的，因为它后面有那个就是那个甩的那种，呜呜呜，就感觉特别的洒脱，你知道吗？就特别的洒，感觉吃口香糖的时候，我就有一种谁都不屌的感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种画面感会在我的脑海当中浮现。但是有很多的朋友也说了他们对于口香糖对应这首歌的理解，我觉得也特别有趣。比如说小猛虎说，像嚼口香糖一样，开头惊艳到后面稍微有一点点点点重复，感觉说的非常的礼貌和克制。当然其实很多的歌是这样的，比如说有 A 段 B 段，然后呢可能后面又要重复 A 段 B 段，然后后面可能最多来一个所谓的桥，就是所谓的 C 段，所以听上去可能会有一点点重复的感觉。但是其实大家以后在听的时候可以从编曲的角度也听一听他的一些歌词的这种唱法的处理，咬字的处理，以及他虚实的结合，以及他的这种编曲编配上面一点一点叠加乐器，都会让他稍微呈现出来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哎，多了一个听歌角度。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谁要等蒲公英味的来着？这是其中的一种花哈。 在花园里，陈思穿起了花衣服，花儿成了他的保护色。他买了多余的匣子，捡起了咖啡粉，冲洗了发霉的皮肤，也风干了。打算让你再看一眼完美的模样，然后再送你回你根处。I will fall in love again, then she said, 等着花儿一动眼珠，落落的呼吸被发现。I will fall in love again, 某一天那花园是他所相信的空间。他走在花园里，沉思突然间 disappear， 花儿总是他的保护色。他甩了枝子留成枝，单纯的多喝水，梳洗了飘然的发丝，晒干了。我可以见你，他说，打算让你再看一眼原来的模样，然后再从你生命里删除。I will fall in love again, then she said，I will fall in love again, 某一天，But now花园是他所相信的空间。 蒲公英口味的一颗糖，来自潇潇的花，是你想象的样子吗？因为这首歌我找的版本哈，都是这样的，就有点 lo-fi 的感觉，但是刚好呢又会让人觉得有这种随性，好像一个女孩在这个荡着秋千随意的唱着这样的歌。为什么觉得是因为这歌叫花嘛，所以怎么着也得选一个花，但是为什么选了蒲公英呢？就觉得它那种飘扬的，在这个像是在秋千上摆动的这种感觉，就像是蒲公英一样的这种飘散感，所以呢就选了蒲公英来作为这首歌的代表糖果。 怎么样，能理解吗？理解不了没有关系，因为其实大家每一个人的对一首歌的意象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刚好我们借此来作为一个着力点或者着手点，可以去探讨一下歌曲所带来的这种情绪啊，还有感觉啊等等等等。刚才有人说，哎呀等了半天都饿扁了，到了午饭时间也没等来麻婆豆腐。那当然了，当然是得到了中午时分才能上麻婆豆腐咯。下一首歌，麻婆豆腐口味的，你们要的，今天最多人点的就是麻婆豆腐口味的了。可能大家会想，麻婆豆腐口味的糖那是什么味道的呢？当然也刚好是因为这个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刚刚起床的人该吃早饭了，起了半天的人也该吃午饭了，那就来一盘麻婆豆腐。这是来自告五人乐队的爱人错过。我老想把这首歌叫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我爱你。麻辣味的糖特别的甜，因为有对比才深刻。绿野仙踪怎么这么会高屋建瓴啊？所以这是麻婆豆腐味的一颗糖果了。因为这首歌的编曲呢有这种热辣的感觉，然后同时呢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在说到啊、就是你妈没有告诉过你吗？撞人要说对不起啊，这就好像那个台湾偶像剧当中的那些桥段。那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对，最后一首歌就是我刚刚说到的X 口味的糖果。 X 口味的糖果、哦、我们有一个片花，你们要不要听一下？来， X 味道的糖果，让你的口味破破圈。 Imagine、 哎、这就是 X 口味的糖果了。刚才有没有神秘感？因为这首歌也刚好是有一种异域风情，就是葡萄牙的一个民谣、当然他们有一个专有名词叫法朵啊，就好像类似于西班牙的弗拉明哥吧。那这首歌呢也是他们的一个国宝级的乐团，这个英文名字这个是不是叫 Madridius， 对对对，应该是这么念的。